妙法莲花经普贤菩萨劝法品第二十八。以是普贤菩萨以自在神通力威德名闻，与大菩萨无量无边不可清数，从东方来所经诸国，普皆震动，与宝莲花作无量百千万亿种种伎乐，又与无数诸天龙、夜叉、乾达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猴罗伽、人非人等大众围绕，各现威德神通之力，到娑婆世界奇奢屈山中，头面礼释迦牟尼佛，又绕七匝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于宝威德上王佛国，遥闻此娑婆世界说法花经，与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诸菩萨众共来听受，唯愿世尊当为说之。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如来灭后，云何能得是法花经？佛告普贤菩萨：若善男子善女人成就四法，于如来灭后当得是法花经。一者为诸佛护念，二者直众得本，三者入正定罪，四者发救一切众生之心。善男子善女人如是成就四法，于如来灭后必得是经。以是普贤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于后五百岁俗恶世中，其有受持是经典者，我当守护，除其衰患，令得安忍，使无自求，得其便者，若魔、若魔子、若魔女、若魔民、若为魔所着者，若夜叉、若罗刹、若鸠盘图、若皮舍奢、若吉谢、若富丹罗、若韦陀罗等诸老人者，皆不得便。是人若行若立，读诵此经，我已是成六牙白象王，与大菩萨众俱畏其所，而自现身，供养守护，安慰其心，亦为供养法花经故。是人若坐思维此经，已是我复成白象王，现其人前。其人若于法花经有所忘失，一句一偈，我当教之，与共读诵，还令通利。以是受持读诵法花经者，得见我身，甚大欢喜，转伏精进，以见我故，即得三昧及陀罗尼，名为旋陀罗尼、百千万亿旋陀罗尼、法音方便陀罗尼、得如是等陀罗尼。世尊，若后世后五百岁俗恶世中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求杀者、受持者、读诵者、书写者，欲收集是法花经，于三七日中应一心精进，满三七日矣，我当成六牙白象，与无量菩萨而自围绕，以一切众生所起见身，现其人前而为说法。是教利起，亦复与其陀罗尼咒，得是陀罗尼故，无有非人能破坏者，亦不为女人之所惑乱。我身亦自常护是人，唯愿世尊听我说此陀罗尼咒，即于佛前而说咒曰：阿檀地、檀陀婆地、檀陀婆帝、檀陀鸠舍利、檀陀修陀利、修陀利、修陀罗婆底、佛陀波旃眉、萨婆陀罗尼、阿婆多尼、萨婆婆沙、阿婆多尼、修阿婆多尼、僧伽婆利叉尼、僧伽涅伽陀尼、阿僧伽、 生骑婆骑地，帝黎阿堕生骑兜略，阿罗帝、波罗帝、萨婆生骑地、三摩地、骑兰地、萨婆达摩修波利察帝、萨婆萨多、流陀娇舍略、阿耨骑地、新阿皮吉利地帝。世尊，若有菩萨得闻是陀罗尼者，当知普贤神通之力，若发花经行阎浮提，有受持者应作此念，皆是普贤威神之力。若有受持读诵正益念，解其意趣，如说修行，当知是人行普贤行，于无量无边诸佛所，心种善根，为诸如来手摩其头。若但书写，是人命中当生都利天上，是时八万四千天女作众伎恶而来迎之，其人即着七宝冠，于彩女中娱乐快乐，何况受持读诵正益念，解其意趣，如说修行。若有人受持读诵解其意趣，是人命中为千佛受手，令不恐怖，不堕恶趣，即往兜率天上弥勒菩萨所。弥勒菩萨有三十二相大菩萨众所共围绕，有百千万亿天女眷属，而于众生有如是等功德利益。是故智者应当一心自书，若使人书受持读诵正益念，如说修行。世尊，我今以神通力故，守护是经，于如来灭后阎浮提内广令流布，使不断绝。以时释迦牟尼佛赞言：善哉善哉，普贤，汝能护助是经，令多所众生安乐利益，汝已成就不可思议功德，心大慈悲，从久远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，而能作是神通之愿，守护是经。我当以神通力守护能受持普贤菩萨名者。普贤，若有受持读诵正益念，收集书写是法花经者，当知是人则见释迦牟尼佛，如从佛口闻此经典，当知是人供养释迦牟尼佛，当知是人佛赞善哉，当知是人为释迦牟尼佛手摩其头，当知是人为释迦牟尼佛依之所浮，如是之人不复贪着世恶，不好外道经书，手不亦复不起亲近其人及诸恶者，若徒儿，若畜诸羊鸡狗，若猎狮，若猿卖女色，是人心意质直，有正益念，有福德力，是人不为三毒所恼，亦复不为嫉妒、我慢、邪慢、增上慢所恼，是人小欲知足，能修普贤之行。普贤，若如来灭后后五百岁，若有人见受持读诵法花经者，应作是念：此人不久当危道场，破诸魔众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转法轮，击法鼓，吹法锣，语法语，当坐天人大众中，狮子法座上。普贤，若于后世受持读诵是经典者，是人不复贪着衣服、卧具、饮食、滋生之物，所愿不虚，亦于现世得其福报。若有人轻毁之言， 与狂人耳，空作是行，终无所获。如是罪报，当世世无眼。若有供养赞叹之者，当于今世得现果报。若复见受持是经者，出其过恶。若实若不实，此人现世得白赖病。若有轻笑之者，当世世牙齿疏缺，丑唇屏蔽，手脚撩累，眼目角来，身体臭味，恶疮脓血水腹短气，诸恶重病。是故普言，若见受持是经典者，当起远迎，当如敬佛。说是普言劝发品时，恒河沙等无量无边菩萨得百千万亿旋陀罗尼，三千大千世界微尘等诸菩萨，具普言道。佛说是经时，普言等诸菩萨、舍利弗等诸声闻及诸天龙人非人等一切大会，皆大欢喜，受持佛语，作礼而去。妙法莲花经卷第七。妙音观音，救苦寻声，正藏正眼转邪心，普贤行愿心，四法常音，万古永为针。南无法花会上佛菩萨，南无法花会上佛菩萨，南无法花会上佛菩萨。